嗨，你好，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萱草，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这个学生电台啊，今天终于可以聊一点成人的了。说一说同居生活遇到的趣事儿。 其实我觉得同居这个词儿，你要看怎么去想它。学生宿舍也是算同居嘛，但是成人的话，也是 可以这么解释。 对， 我输了。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小夫妻》，来自蔡淳佳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啊。这个上来就小夫妻啊，夫妻才可以同居。 对，小夫妻 合法同居。 我的夫妻，这辈子什么爱上了你？ 收。 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 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啊。想当厨子的小交警啊，最近他的这个出镜频率很高啊。 嗯，他是我的粉丝，我记住他了。 每天呢，变着法子的给他做好吃的，看着他一脸满足的样子，我就很开心。提升自己厨艺的同时呢，也逐渐把他的嘴变得挑剔了。一般的厨子可轻易的满足不了他。要想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她的胃。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人评论啊，说请问怎么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男朋友。 这个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上期节目中我知道他是我的铁粉，然后这期节目我知道，哼，你有女友了，哼。 上一期他就说了他已经结婚了嘛。 哦，是吗？ 你看你的自己粉丝的话你都不认真 听。哎，我只停留在说他、怎么的，他的眼里只有我，就那种话。 再见，人家老婆不开心了。 嗯，对不起嫂子。 叫弟妹，你比人家大。 胡说，我这么年轻。 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有谁与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第二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不搭》。 嗯，有的时候很搭，有的时候就不搭了。 还没明白怎么最自在，怎么样算失态，是不是穿错了鞋带。几年下来 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呢，王者五黑换武林外传的头像，输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开心。对啊，我记得我之前玩的时候也是，就是和女朋友一起匹配嘛，然后刚好还有一对也是一起匹配的，只有一个人打野的猴子在站在中间嘛，然后他就说，天呀，你们都是情侣，让我情何以堪。 现在这样看来，情味太古怪，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每次时刻一百。 邓兴祥他说，我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啊，条件不允许啊。他说注释啊，条件不允许是因为丈母娘不让。 哦，看来还没有合法啊，还没有领证。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暗度陈仓，你懂的。 嗯，萱草过来人啊，对，教你了，但是你不要学的，不要学坏。 可以总是 荒呀，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大。 例行例宿，他说呢，我和我室友都说对方睡觉打呼噜，互不承认，每天半夜呢都憋着坏给对方录音，直到有一天我熬不住了睡着了，而他成功了，我们再也不用熬夜了，最终吃了大餐来庆祝。我们这无厘头的行为，十多年的友谊都已经默契了。这就是说的室友同居的日子 啊、哦，挺好的。我觉得跟一群能够一起疯、一起能够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但是彼此知道的是在做什么，哎，能这样有这样的人同居很开心了。 哎，你知道吗，萱草，我就是那种睡觉贼轻的人，就是稍微有一点动静我都会醒的那种，所以我就特别痛恨同居的日子。就是以前在宿舍里，就是一定要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才能睡着，只要有人在动我就睡不着。 不是吧，你前几天不是还跟我说你能睡到中午十二点，然后就你爸那个你爸妈出去啊干嘛的你都吵不醒你。 不是睡前的话就特别静，但是真的睡到那种深度睡眠的时候就反而会那个好一点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奇怪。 我羡慕你有深度睡眠，真的。我现在睡觉，我觉得很难深度睡眠，就比较浅 啊。是因为带孩子带的吗？ 嗯，就有点神经衰弱， 孩子一饿立马醒来。 对呀、啊 哦， 就是 那挺可怜的。 你要持续保持着头上有两根天线，就是支撑着，然后就一有什么动静你就得醒。 哦，就跟有的时候你要等一个人电话或者等一个人短信的时候，就怕自己睡了听不到，就那种心情。 但是 可以理解。 我觉得那个我有点欣慰的是，你过几年可能会能体会到我这种状态，所以我等着。嗯、 对，我倒盼望着自己能够快一点。 但是你得合法呀，莫大人啊，千万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 我懂，我懂。 这样好吗？虽然不大，目前还谈不上牵挂，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伴随你这样好吗？别说不大，可以总是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呀谁都不大。 下一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嗯， 在一个房间里睡才叫同居嘛。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 一只七秒的鱼儿，他说同居半年呢，吵过一次，半夜我也不知道怎么生闷气，他又打招呼，踹了他几次无果，就出去客厅坐了一会儿呢，更生气，就把客厅他书包摔了，还踢了踢卧室的门。他突然醒了，起来抱着我说，如果连他打呼噜都适应不了啊，以后我们就没办法一起生活了。我一下子哭了，说你都没抱着我睡。他捡完地上的东西，抱着我回卧室睡了。 天啊，哎，我之前还听朋友说过呢，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啊，这个特别受不了老公打呼噜，过了好多年之后啊，听不到老公打呼噜就睡不着了。 哎，我不想分享我太多我自己的事情，不太好。 欲言又止， 说了 天啊，我好想听， 怪怪的。不说了， 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你快讲。 不讲不讲，我就这么说吧，就有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坐火车嘛，卧铺，如果我旁边有人打呼噜，我是真的睡不着那种，就很气愤， 我也受不了， 嗯，还有臭脚丫子味儿。 哎，你知道吗？我这个有的时候出去活动嘛，偶尔会住 B 标间，就是那种嘉宾一定要住标间那种，我就特别怕分到那个室友是一个打呼噜的人，然后每次我都要提前问，有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屡屡中招，就是经常就是我被分到一个打呼噜的人一个房间，然后我就带着什么耳塞啊加这个降噪耳麦啊才能睡觉，就是整个活动都是这样，特别惨。 不是孟大人，我可能关注的点有点奇怪哈，就是你为什么你参加活动会住跟别人合住标间、嗯、难道不应该是 头等客房？有的时候是这样 单独一个人的客房， 有的时候真的是 哦，很卑微了是吗？ 对，卑微，卑微的这个跑场小哥，跑场小莫。 今天第四首来自于香香的《命运》。哎呀，这个香香真的，我特别想跟大家多聊一会儿。我跟莫达人选歌的时候也说了、嗯，这个香香在网络歌曲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名，就是她翻唱的， 最早的 对最早的翻唱的女生版的《老鼠爱大米》，而且还有一首叫《猪之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对，《猪之歌》。 嗯， 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她很多歌还都挺好听的，只不过可能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已经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了。 对，我就觉得这妹子声音真挺好听的，而且唱功我觉得挺好，我挺认可她的。但是，就是可能她火的那个时候吧，太闭塞，没有这种网络媒体，只能是在传统媒体上去发一发歌呀，走一走活动啊。我觉得如果拿到现在来讲，她肯定是一个网络红人了。 对对对，至少这个各种短视频里都会看得到啊。 对， 其实重点想说这首歌啊，这首歌《命运》嘛，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浪漫满屋的那个中文版的那个歌，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那就是一个同居的故事嘛，浪漫满屋还挺有味道的一个影片吧，挺有记忆点的，想在这分享一下这首歌。 对，那是韩国的那个润和宋慧乔演的，特别 经典。哎，对的对，很经典的，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个偶像剧了，可能很多零零后没看过嘛。 哎，里面不还有一首插曲《三只小熊》。公那鸡娃噔 啊，对对对对对， 阿妈公阿妈公噔，就是那个歌，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很出名的一个插曲。嗯， 对。其实很多人这个同居的这个美好的想法都是通过这部剧才得来的吧，就是很向往同居的日子。 我觉得可能后面就是咱们国家或者是韩国日本一些同居题材的可能会有借鉴这部浪漫满屋的一些思路，就是对吧，异性能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生活这样的感觉，其实真的这部剧的影响 本来不是情侣，后慢慢变成了情侣。 对， 多拉来来他说呢，我在结婚前没有同居过，只有一回我半夜鬼压床了，吓得 去他那儿过了一夜，因为他租的房子刚好在我家附近，所以很方便。这个借口真是清新脱俗、啊、 哎呦，我也想说鬼才信鬼压床嘞，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鬼压床。 哎呀，学到了学到了。 你看我跟木兰人第一反应就是胡说。 哎，你知道吗，我这此刻突然想发那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表情，一只猫然后这个光芒万射瞪着眼睛说、 哦、 又学到了新技能，学到了新知识。 技能 up。 嗯，下一首歌啊，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就是在 KTV 里或者弹着吉他特别深情的唱，现在想想好中二啊，叫做做你的男人，张信哲，里边有句歌词特别经典，叫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我现在想想24个小时不睡觉会不会死。 哎，莫兰儿，你把这录节目之前你哼的那两句唱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啊，我怎么唱的我想想，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 然后呢 没有几天他就死掉了。 他就困死了，你是那么唱的， 他就困死了啊，没有几天他就困死了。 对、 啊、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太逗了，就总喜欢乱改人家歌词啊，我们还是要尊重、艺术，尊重原创。一起欣赏这首歌吧。 张信哲老师对不起，跟木达人跟您一起道歉，宣老跟木达人跟您道歉。 对，开玩笑。 对， 做你的男人请欣赏。 嗯， 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不管世界多纷扰，我们俩紧紧地拥抱。 毛毛毛 RW 他说，我男朋友呢总穿我的睡衣毛衣啥的算吗？粉嫩嫩的那种。不是，他是有那种女装大佬癖吗？昨天有一个我的那个粉丝评论嘛，他说你知道吗，男生穿女装这种事情有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我说我话筒塞你嘴里请继续讲。 太可怕了。 就算没告诉过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 哎，咱们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爸妈同居啊，干嘛糊涂姑娘，她说呢，爸爸在做饭，妈妈在一边瞎指挥，姐姐还在懒床睡觉，而我呢躺在被窝里等着爸妈喊我开饭了，真挺好，这就是我的同居生活，理不直气也壮，哈哈哈。 嗯， 是，就赖在爸妈家里啊，长大了也不走，啃老。 我现在就是赖在父母家，因为这个疫情的控制， 啊、 我就老实的待在山东老家，对，就待着了、嗯。谁知道什么时候走呢？ 最近还是别乱跑了。 哪怕下雪，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 亲爱的噗噗，他说呢，一起做饭，男生真的是越夸越来劲儿，真的是百试百灵。现在倒成了我一个女生什么都不会做，他倒成了做饭小能手了，上瘾的那种。 哎，你知道吗？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女人，就是懂得这个鼓励老公，鼓舞老公，就是天天夸他，反而呢让他做了所有的家务，心里还挺开心的那种。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御夫之道啊，一定要学起来。 又学到了，又学到了。 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 哎，我说一个特别短的故事，但是特别有意思，肯定这个同居过的人都懂。他叫做精神小伙本火，他说呢， 胳膊都给我压得没知觉了 啊！ 睡觉的时候喜欢枕着男友的胳膊睡。 电视剧里演的那种什么搂着呀抱着枕着，其实我觉得姿势都不好，要是我的话我宁愿一个人睡一个床，分床睡。 对对对，睡一觉醒来真的是浑身都难受。 嗯，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梁静茹的《孤单北半球》。 嗯，很经典的一首歌，我和萱草还翻唱过这首歌呢，以前。 哦，是吗？我有点忘记了，我们俩真的 忘了 唱过 吗？应该在优酷里还能搜得到呢。 不要这样，不要给大家能翻到我们黑历史的机会。 对对对，当我没说过。 记得把想念曾经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 一十五颗，他说呢，同居。每当我妈骂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忘。 对，跟我妈同居。 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 小猴子他说呢，应该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狗，然后呢决定一起养一只，结果呢两年花了我5000多，现在连狗都不让我见了，纯室友，再也不想合租了。连狗都不让我见，这混到什么地步了，为什么会这样。 沙辣小精他说呢，我只有宿舍了吧，舍友用小锅煮饺子，正准备盛出来的时候有人敲门，舍友们都想着估计得邀请人家一起吃了，结果几个人进来把锅都给端走了，原来是学生会来检查的。 锅端走可还行。 太可爱了。哎，下面还有人回复他，他说呢，我们宿舍有一回正在煮火锅呢，然后学校检查的来了，我们把锅藏在床底下，等人走了之后又端出来吃的。 哦， 这帮人鼻子是瞎的吗？ 确实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能你们床底儿那个床下面那个臭袜子的味道已经掩盖住了。 不是，主要是你想想萱草，就是人家刚吃了一半，你们来了之后把锅端走是不是有点过分？这让人吃完了再端走吗？ 有点遭人恨呢，不地道。 对对对对， 吃都吃了坐下来一起呗，我觉得。 对啊，就是夺人美食犹如杀人父母，而且还吃一半给端走， 我夺妻之恨。嗯，对，你为什么这么好像戳到你的笑点一样。 对，确实戳到了我。 戴熊他说，同居后呢，发现他睡醒后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冒出来，由一个奶油小生变成了落魄的中年大叔，那个时候觉得都是梦一样，连睡醒都那么可爱，现在啊孩子7岁了，昨晚一脚把他给踹醒，打呼噜像开机关枪，我曾经的男神彻底土崩瓦解， 心疼啊。 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 妈妈就是我，她说呢，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呢，因为他父母离异各自成家了，他觉得去哪儿都待得不舒服，后来就直接搬到我家住了，每周呢从单位回来后就会住我家，而且是和我爸妈一起，家里客房给他睡，客房离爸妈的房间近，直到1年后我俩登完记的那天晚上，他拿着被子光明正大的从爸妈面前搬到了我的房间，这就是我们的同居生活，一直在爸妈眼皮子底下，突然觉得好甜啊。收留了，收留了老公， 可怜的老公。 我觉得这个老公有点可怜，从眼皮子底下搬着个被子就混到媳妇儿屋里去了，他爸妈咬牙切齿。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太好玩。突然觉得好甜啊，可以都可以拍剧了。 对。 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记得莫谈。 收据收好，他说呢，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男友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安排了一间员工宿舍。然后呢，我也就搬进去了。有一次周末，他领导突然来关心新员工的生活，吓得我只能躲在柜子里。 挺有意思的。 对，来关心这个新员工的生活，发现哎，挺滋润呢。 还带了女人回来。 对，其实这事儿我也干过。 其实无所谓啊。 我老公没有成为我老公的时候，我男朋友他去南京，待过两年吧。他们也是弄员工宿舍，我也去了。 就偷偷住在里面吗？ 反正就跟没有跟领导打招呼吧，但是就是是可以住的那种，因为是一人一间，所以就无所谓。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领导都懂的，这谁不谈恋爱呀？你不谈恋爱吗？ 就还是会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就好像跟偷情一样，见不得人。 刺激。 刺激。 开个玩笑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这个到尾声了。突然觉得这期好甜啊，就像这个看了一部甜剧似的，吃了好多糖，我现在这个要去运动一下，不然会得糖尿病的。 对，整个人都是甜的，散发着粉红色的小泡泡。 对，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吧。如果你这个觉得很甜呢，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分享给你的对象，你的同居室友，或者分享给你喜欢的人，希望把这份甜蜜传递下去。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吧。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每期话题互动都会在这儿分享的。咱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